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Memory 5D 加五维记忆创意秀将于6月21号到24号在世纪剧院上演。这台创意秀结合了包括 7.1 声道环绕声场、气味传感技术等多项顶尖的舞台技术，能使观众所有的感官被打通，并沉浸在异梦异幻的能量空间当中。在上周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导演乌兰雪荣说， 之所以做这个传统和时尚现代科技结合的这么一场大的表演呢，为什么叫秀？因为秀是表演的意思，无法用一个剧或者是音乐会或者是舞剧来定义它，因为我用了中国国家级世界级非物质文化艺术掐尖儿的一些艺术，我把它融汇到了一个原创的故事里，展现了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快被遗忘了的一些非遗的记忆再找回来。 据了解，整部演出当中包括了古筝、箜篌、潮儿、马头琴、琵琶、冒顿潮儿等乐器的现场演奏，还有杂技、呼麦、藏族民歌、蒙古长调、新疆十二木卡姆等表演艺术。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体育场了解到，鸟巢已经启动了2018年全新的旅游线路，推出奥运体育项目体验、京剧秀和灯光交响秀等新单元，通过真人表演配合动画，融入数字化传媒技术，形成互动效果。观众观剧之余，还能在现场体验传统手工艺，与演员互动学习唱念作答。而灯光交响秀将从5月份持续到年底，每晚演出4场。莫斯科大剧院《巴黎的火焰》明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剧中的变奏舞段可是各大芭蕾比赛当中的常演项目。不过多年来，想要看到其整部大戏的机会非常少，这部剧所需要的水平划一的庞大演出阵容，目前世界上没有几个舞团可以匹配，莫斯科大剧院不会让你失望。希望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管弦作品专场音乐会明晚登台北京音乐厅。这次音乐会，雷佳、廖昌永等歌唱家与不少器乐演奏家将来助阵，带来歌剧《木兰诗篇》选段、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小提琴与乐队《疑》等作品。昨天，人气天团男人 Poset 现身北京，参加爱度香榭之吻发布会，并为这一品牌代言。今天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之后天气日渐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养生。营养专家提示，多喝白开水，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丝瓜、冬瓜、草莓和绿豆等，同时也要注意加强对心脏的调养，避免伤心、伤身和伤神。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呢，告诉大家一条关于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最新消息。经过了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呢，将会在本周三，也就是5月23号开启登顶之战。33名过关斩将顺利晋级的广播新秀将会迎来声音的巅峰对决，展现实力与态度，全力发声，争夺冠军宝座。优秀的选手将会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签约主持人，比赛结果将会在现场揭晓。大赛将会通过北京时间来进行视频直播，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哎呀，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周一正题了。周一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乐享生活要来到的是书房，这个居家生活空间。在书房里面，每一次这两位来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要说关于咆哮妈妈和咆哮爸爸的事儿。今天呢，我们又要跟很多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学习这件事儿了。哎呀，真是头疼啊。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嗯，一说到这个书房，一说到张老师和李老师要来，很多家长就说，哎呀，怎么办啊，这个孩子现在这个学习我呢有点辅导不了的感觉了啊，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够跟他沟通，所以呢我就给他报了很多的补习班。哎，这个时候补习班的作用就出现了。今天呢，两位老师要来跟我们聊一聊补习班有没有必要报，要报哪些，什么年龄需要开始报，还有报了补习班之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真的就可以甩手不管了吗？所以今天呢，如果在辅导孩子学习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哎，还有就是想要吐槽的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周一书房板块这一条直播帖下方的评论区就可以直接留言了。今天呢，可以跟我们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补习的那些事儿。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吧。好，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现在市场上面真的是关于补习班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有的呢是，哎，好像要补一些课外 我们说课外知识，就是真的所谓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另外一些是家长觉得孩子可能要巩固一下课堂上面的知识。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给大家选择的补习班，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它分类的话，大概会有哪些类别？ 嗯，一般情况下是分的是学科类， 嗯， 还有兴趣类，现在其实还多了一个像我们这种潜能开发类，大体上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三类。 嗯，那这三类的补习班现在有没有一个年龄的界限？比如说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两位老师比较建议他可以去报这些班了，如果低于这个年龄段压根就不要考虑。 这个像兴趣班的话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像三四岁的孩子可能有的家长就愿意让孩子开始接触比如说绘画，比如说舞蹈，开始就这样小小的先练习着，这个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像我们这个潜能开发班呢，最好就是说它是分年龄段的，它有从出生到六岁的潜能开发，同时也有六岁之后的，它这个所要做的训练同样都是在专注力方面呀，记忆力方面呀，空间感知逻辑思维方面呀，这些能力的训练，但是由于年龄段不同，孩子的认知水平不同，所以训练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呢所以说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说年龄的限制。我认为其实最有年龄限制的呢是学科补习，我认为孩子就是学科，针对于学科补习至少在小学阶段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现在吧，有一种叫什么，那天我看了一个啊，我记不太清了，叫剧场效应还是叫什么呀，就是说以往你比如说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啊，将近50岁的人，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是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只有少年宫，比如说有合唱团或者有什么这样的课外班，而且是不花钱的，就是学校老师推荐你去，你考上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参加了。但是以至于像语数英这样的学科补习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的，就连那个说想做点考试卷练习卷子好像也外边书店里也没有卖的。可 是快乐童年啊， 哎，可是现在呢不是这样的。现在为什么说叫剧场效应，好像就说比如说你在剧场看戏啊，如果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第二排看不见了，于是他也站起来了，以此类推，所有人都站起来了。那当你所有人都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跟你刚才坐着看到的情景是一样的。 嗯， 那么现在孩子上补习班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往所有的孩子都不上，那么孩子都在学校听老师讲课， 好像也没什么。 哎，大家也都学过来了，对吧？我们很多家长都在抱怨现在的孩子，比如说不负责任呀，比如说自觉力不强啊，等等等等。好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还家长很少有抱怨这个的，对吧？ 因为家长觉得在学校里边嘛， 学习是你的事情 啊， 哈，是吧？ 老师就负责了。 对，而现在不是这样。那现在呢？你报班我也报班，你报班我也报班，大家水涨船高，给孩子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负担。而我们再去细想，是不是很多的班对孩子真有用呢？这有的时候是要画一个问号。 嗯，需不需要补习班，或者是说你的孩子需不需要去报补习班，这个事情真的很值得家长认真的思考一下。 对，而且有的时候像这些学科补习班啊，它其实是什么呢，给孩子有一种不好的暗示，就是说你在学校没学会，咱们外边可以再学一遍， 嗯， 是吧？而且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补习班呢，这个特别是一对一，就是小学阶段，比如说语数英一对一啊，人家有专家说其实这种补习是畸形的，对孩子丝毫没有好处 啊。这个一对一的有点像 一对一的学科补习班，对，就是说等于是你大人成人老师和家长把学习的任务完全揽到了自己身上，孩子就是在那被动吸收呢，学校你们逼着我学一遍，外边你们再逼着我学一遍，原来学习都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安排好了我坐在那儿。就是学习，什么是学习啊？以往我们说你，哎呀，孩子特别辛苦，每天要学习10个小时，其实不是说坐在那儿就叫学习，不是摆一个学习的动作。学习应该是一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你的孩子今天可能在那儿坐了六个小时，但是他只学会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他只用了半个小时，那只能说你今天孩子学习了半个小时，而那五个半小时是干嘛呢？是只是做一个学习的动作。 不不不，这五个半小时啊，就是他坐在那儿，那家长特别安心，就是仿佛这五个半小时，哎，他也学习了， 对， 就真的只是买了一个心安而已。嗯、这个就也是我刚才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补习班现在市面上面这么多的补习班，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补习班？有的呢，就是说我是把学校的东西，我还是在教你学校的东西，没有学会没关系，咱们再学一遍。还有一部分，那就是有点类似于我小时候上过的那种奥数班，因为学校他不会跟你讲奥数嘛，因为他要照顾大家的这个进度，所以呢，那哎，家长对你有其他的要求，希望你去参加一些比赛。当然，就是我作为80后，我们当时在读书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奥数的比赛呀，啊，有些语文类的竞赛呀，家长希望你能够去参加，希望你能够得奖，不管是否有升学的便利啊，家长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很好的预期。那我在补习班学的是学校里边不教的部分，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一些家长很盲目，到底我应该给孩子报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报与不报以及报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报与不报的这个事情，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建议。 刚才您提到啊，就是奥数，其实是这样，就是过去我们之所以去学奥数，是因为奥数是对我们的择优升学，包括孩子考大学是有积极意义的，是你取得了优异成绩，某些学校会特招，然后你取得了优异成绩，你可以推优保送等等等等，是有我们叫优惠政策的。那现在的国家把所有奥数的优惠政策全部都取消了，那就对于奥数已经没有任何的鼓励政策了。其实这个是跟国家的最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教育专家现在研讨出来，就是我们过于偏重理科，而在之前或相对忽视了我们的文科教育。那么随着社会发展，大家会发现我们的文科教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其实谁工作中极少数有人会用到我们 sin cosine 这样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写作能力，我们的表达能力，我们的知识的丰富程度可能会伴随我们的一生。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国家政策这方面呢，对于理科的相对是降温的，我们叫做大语文时代，就是马上就到来了。那我们在阅读篇幅上面都会有所大量的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李老师说到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们发现不仅仅是我们孩子要在课外补习，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一个知识有时候会学三遍，在学校学一遍，课外补习班学一遍。课外补习班的时候他也不认真听，怎么办呢？我们有一部分很聪明的妈妈，他们完全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孩子上补习班的时候也在后面听。补习班孩子即使听不会没关系，妈妈还会回家再讲，因为妈妈也听了。那么孩子就发现他一个知识学三遍听三遍，大量的时间浪费了，但是孩子妈妈回家之后还会再给他讲一遍，他永远这种拐棍的心理，导致他在学校也不认真听讲，补习班也不认真听讲。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课外补习其实是一个严打的政策，那么国家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大量浪费了孩子的学习的时间，使我们的学习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但是呢，这个我们国家的愿望和我们的家长的需求其实也是有一定落差的。为什么？就是国家一直要强调我们小学阶段的教育要减负，我们要快乐教育、素质教育，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家长希望培养出来我们的孩子都变成人才，人才一定要学富五车呀，人才一定要那个就是 懂很多， 对，知识渊博呀等等。但是这些知识渊博和学富五车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我把所有的课业负担减掉了，孩子就能变成这样的。那么所以就是家长永远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优秀。那像我小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汉语拼音都是上小学学的，但是现在的小学生在小学入学的时候就要考试，数学、语文、英语你都要考试，你叫入学考试，你数学达到什么水平，英语达到水平什么水平，所以就导致了国家越来越减负。那么孩子呢，在课外的补习班反而越来越多，就 就国家越来越不让补习，但是补习就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样孩子压力大，越来越不快乐，他的童年真的不快乐。所以其实是有方法，我们叫相对减负，不是绝对减负，不是把这些所有都砍掉。那么孩子其实是可以通过培养孩子学习方法，就是我们如果把所有课外的补习，这些知识性内容的补习，我们把它比喻成砍柴的话啊，其实是有方法去，我们先去在孩子砍柴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背后先去想磨刀，怎么样去把刀磨快了，这样我们可以用很少的时间学会大量的知识，并且让孩子提升专注力。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去研究孩子背后学习能力的，如何让他去提升，就是以这样的能力的提升，以替代孩子，像我们潜能课程开发之后，孩子每天可以10分钟看一本书，阅读速度飞快的，他知识内容全部都能吸收。那么用这样的能力去替代我们去不断的知识性的内容的灌输，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说，他会拥有这种终生的学习优势，那么就会比我们传统的补习班不停地在给他用很笨的办法一遍两遍三遍去灌输式的教育会效果好很多。 刚才张丹老师说到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在我觉得是两个期望中间啊，它出现了一些距离，就是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不能说这个愿望不好啊，我们希望孩子快乐成长，这有什么呢，对吧？我希望他下午2点就不要上课了，3点就没有课了。这也是小朋友希望的一个事情。但是呢，这和家长的期望之间是有距离的。 对，而且跟时间也是有距离的，因为毕竟中国的国情在这儿呢，对吧？一个是你要通过高考来选拔人才，还有一个是2点放学。可以，但是孩子们都去哪儿呢？ 对， 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报了很多的班，他是出于无奈，因为他要5点半下班，要6点下班。那2点半到5点半这3个小时，孩子在干嘛呢？他只能给孩子不停的去报班，他最起码要保证一个什么？孩子的安全。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国家对于孩子的期望和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中间确实出现了一点点的差别啊。我们说这个差别，有时候呢是张丹老师说的这个一刀切的问题啊，我们能不能说报或不报啊，这个补习班没用你就不要报，这也不是，我们到底还是要看你要报一个什么样的班。 对， 但是两位老师反复在强调的一点，我觉得特别要在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书房板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如果说你报的那个班单纯的只是把学校的知识再讲一遍，你觉得好像是在巩固这个知识，或者是让他学得更好，其实这个事情啊，在孩子的心里就变成了说我在学校可以不学，反正还有补习班会给我讲一遍，这个、肯定是一个误区。 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报的那个补习学校呢是很正规的补习学校，那在学校不听，到那儿再听一遍可能还有好处。但有的时候呢，你报的那个补习学校呢，这个老师啊，这个职业吧，它有一点特殊性是什么呢？人家有的人很有知识，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但是呢，你不是当老师的，你不做教研活动，你不参加教研活动，那么你不知道大纲上的要求是什么，你不知道解题的思路是什么。其实跟我们家长有时候辅导是一样的，我们只会算对一个得数，但是中间的步骤我们跟现在考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讲。 而有的培训学校呢，他招的是一些大学生，这些社会上的人员呢，人家知识水平够，绝对是够的，但是呢他不是正规学校的老师。而现在又不允许正规学校的老师到外边去从事第二职业，这是要一票否决的。因此呢，如果你要是遇到了这样的老师呢，等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用一句俗话说，孩子就容易学夹生。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这个老师讲的是这么一个解题思路，怎么到了课外补习班，就是我们说的比方说大学生兼职的这种老师， 对， 他就是以他原来学的。 对，人家知识水平够，但是他不知道学校怎么要求啊，他不知道考试大纲是什么呀，对吧？ 他是按照他的那个解题思路来。 对， 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要在乐享生活的上半时段就要告诉大家的，这一类的补习班，尤其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发现今天大家在微博上面的留言都是关注我回归的事情，我不过就上周请了2天假而已嘛，你们真是。不过我这请假不是去，也不是去玩啊，这是真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处理。那今天呢是对回归了，周一开始要认真工作了。大家呢可以把注意力关注在我们孩子的学习上面，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在周一的固定单元是来到了书房这个居家生活空间了。那我们继续的跟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和李爱玲老师来聊一聊补习班的那些事儿。补习班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去啊！您的孩子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哎，我好像在选择补习班，我到底要不要补呀？我怎么给他补呀？这跟吃一些补品一样啊，就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补，而且呢，也得看你要补哪方面。 这个要找对方向。像我们吧，一般情况下会要给我们的学生做一下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的这么一个测评。这个测评呢，俗称呢，它叫皮质纹的测评，就好比我们人的血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我这一生的血型生下来是 A 型血，这辈子是不可能会更改的。而这个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呢，它也是，一生只用测一次。那么测完这个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什么方向呢？这个测评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通过这个测评，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在逻辑思维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艺术领悟力方面特别强，还是在语言发展方面比较强，会给你一个通向未来的这个一条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我到底报什么补习班？有的家长呢，就是千万别当孩子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 这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那个朋友说孩子报这个了， 剧场效应， 于是家长心里就乱了。那我也赶快给我孩子去报吧，千万别让我的孩子，咱们说的那个所谓的输在起跑线上，然后就去随便的瞎报班。那殊不知呢，有的孩子，你的孩子先天就在这个文艺方面，在艺术鉴赏方面他特别强，你可能随便给你孩子一个笔，你没带他学过绘画，但是他拿起那笔来画两笔就挺像样的。可是你把你孩子摁在那儿报了三个奥数班，那题他怎么也不会做，你打死他他也做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让孩子去痛苦了，我们有了方向之后，我们就着重在我们孩子的优势智能方面，我们去培养他。弱势智能方面，我们不去着力的培养，只要让他不掉队就可以了。 哎，这就是补的一个过程。 对，我们中国容易犯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我有一次看一个文章，就是说国外的教育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国的教育这么累，这么好，可是我们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少啊？为什么国外我们看似觉得人家挺轻松的，怎么人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呀？就是因为说我们中国人爱什么呀？说哎呀，我的孩子语文考95，数学考60，不行，语文可以先不学了，先放放，使劲补数学，一定要把数学补到95来，然后家长心里才舒坦。其实人家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是既然你的孩子数学老考60-70分，就证明他在这方面逻辑思维方面他是差的。那他哪方面是他的强势的，你就他哪儿好，你再不停的再让他好的方面更好更好更好、这样才符合孩子的发展。 我们现在的补习的概念还是在补齐短板的过程。 对，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的优势智能，在优势智能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力量去帮助孩子让他更优秀。那其他的我们只要不落下不甩下就可以了。 哎，刚才说的那个测验啊，叫什么名字来着？ 那个叫多元智能天赋基因 啊。多元智能天赋基因，你看这个就是天赋嘛，对吧？ 对， 我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孩子唱歌很有天赋，画画很有天赋，学奥数也需要天赋，这个也很有天赋。这个，听起来有一点点像。这个智力测验，但肯定是跟这个智商测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概念。不同，这个就跟咱们测血型一样，这个是你人为左右不了的，不是说我们做一个问卷调查，可能现在我有意的往哪方面想，其实问卷调查是不能说很准确的，因为 有 一个人为，哎，人为的思维问题。而这个就跟测血型一样，你的这滴血滴下来是什么血型就是什么血型，我们这个指纹烙上去，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说很多人也喜欢给孩子做一些智力的这种测试啊。 嗯， 两位老师站在就是真的是潜能教育开发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智力的测试真的有必要吗？每一次测出来的这个智力难道还会有什么区别吗？ 是会有区别的。我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每次会给大家讲到与右脑开发、全脑、右脑开发有关。那么我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左右脑的分工。我们左脑呢，大部分是与我们的逻辑、与我们的语言表达有关的，它主要的功能在语言表达和逻辑方面的。那么我们右脑呢，是与我们的创造性、与我们的艺术灵感、与我们高速的计算能力，然后与我们的大量的迅速的记忆力、永久不遗失的这种记忆力全部都有关系的，甚至包括直觉力、专注力等等。那么我们的逻辑部分其实是属于我的左脑能力的。那么我们的逻辑左脑能力，那么现在市面上的这种就是检测智商呢，大部分我们叫 IQ 都测的是我们左脑的逻辑能力。那么这一部分能力呢，它因为有不同的版本，就是会测出来的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就是每一道测试题的不同都会跟孩子自身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他擅长的角度不同，测出来的都会有版本是会有差异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我可以以孩子的年龄发育作为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孩子6岁之前呢，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发育的结构，我们是孩子大部分都是右脑主导左脑的，就是说右脑的优势会更强一点。这时候我们发现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看东西就是照相记忆的。但是随着我们孩子6岁以后的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的我们叫做他个人性格能力形成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形成了，他的自我的逻辑判断能力慢慢形成了，这时候 包括在大脑发育的角度讲，他就是左脑开始来主导右脑，就是左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时候他先天的一些右脑优势没有了，那么我们孩子就会出现他的，这时候我们反而发现他的逻辑性会变好，那么小时候是几乎是无逻辑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其实呢，我们是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你靠逻辑去记忆和你靠图像记忆差别是非常之大的，这就是左脑记忆和右脑记忆的差别，就是逻辑好并不代表他的记忆能力就会非常好，你一句话一段话你要靠逻辑记忆，跟我看东西如同拍照一样，以大量图片形式记忆储存在大脑里头，差别非常大，我们右脑的记忆量，记忆的速度会是左脑记忆速度的100倍，那么右脑的记忆量会是左脑记忆量的100万倍，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大的差异，所以真的不是只有我们逻辑思维好，这个人他智商就高了，他就代表他是一个综合全面能力的提升，真的不是的，而且特别是我们后来发现他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抑制他的创造力的，就是这当这个人的图片感知力、色彩感知力、灵感越好，那么他的创造力会越强。那但是他一个逻辑思维力很强的人，他一定创造力这方面会差一点点。 嗯，哎，这个说到逻辑思维能力啊，然后影响记忆力啊，这个我以前在刚才听张丹老师这段话之前啊，我还特别得意我自己啊，数学比较好，就是觉得我自己逻辑思维能力还挺强，然后呢记东西也还算快，但是我想了一下，确实就是张丹老师说的，我是在靠一个逻辑 是的 顺序再去记忆它，我记得快也是因为受到我逻辑思维能力还比较强的这个影响，所以我能够按照我自己的一个逻辑顺序把它记下来，但是相较于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给它照下来我就记下来，这个顺序还是会稍微慢一点。说到测智力这个事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现在很多的 IQ 的这个测试它其实测的还是一个逻辑思维能力，所以我 IQ 高只是说有可能我数学更好， 是的、 我学数理化可能更轻松，但是这个确实不太能够代表绝对的这个智商啊，我还是想去测测那个天赋，刚才李爱玲老师说的那个测天赋，说到这个测天赋的事儿，我们就微博上面有朋友说了，就是他90后嘛，他说像我这么大了我还能测天赋吗？哎，这个测天赋这事儿像基因啊，我们那就是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我觉得是吧？ 这个呀，我们给孩子测，我们能够更好的预知孩子的未来，能够更帮助孩子走正确的路。像我们大人去测，其实是检验这个测评是不是准确。 哎，你说我去测是不是就会这个啊？什么语言能力啊？ 对对对， 这方面，哎，我一看，果不其然的啊，就是有点在回看自己成长的这个道路是这样。你当然也可以去测，因为刚才李老师特别也强调了这个测天赋这个事儿啊。 像90后更有必要测，因为现在你可能，因为我们未来的社会，我们说了，每天都有很多种职业在兴起，也有很多种职业在消亡。 哎、 那你测完之后，你看一看哪方面你是优势智能的天赋基因，那你就可能现在的工作不适合你，也可能很适合你啊。如果适合你的话，你继续好好努力勤奋的去干，如果不适合你，赶快找到你正确的方向去努力。 哦，哎，这个你看孩子我们给他测这个天赋，有可能是我们要看我到底要给他补哪儿啊， 对， 我要给他在哪个地方再加强，让他变成优势更大化， 这就跟咱们说的课外班其实是相通的。我到底是报哪方面的课外班啊，那我给孩子测完这个基因之后，我就知道了我的孩子明明在艺术方面有发展，那好了，孩子你是爱唱歌还是爱画画啊，咱们多投入一些，对吧？如果我孩子先天逻辑思维好，那就多去报几个奥数班，不是说学奥数不好，奥数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奥数学好了数理化都非常好，但是奥数绝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学的，在前几年奥数最盛行的时候，几乎孩子形成了全民学奥数的这种风气，可是人家说只有5%的孩子适合学奥数，所以我们说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在受罪， 对呀、 自己也生气。 哎，你看小朋友去测这个，知道自己的天赋啊，家长知道了他的优势在哪儿，把优势更大化之后呢，也确实是让孩子不要再 好像在补短板的这个过程当中很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短板了，所以你再去看他，你就哎又回个我回到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至于那么咆哮了，你心里其实已经有一个预期了。 以前我们也说过嘛，当孩子大脑在处于这个好的状态的时候，那么他是会很快的吸收东西的， 更愉悦。 对，而当孩子处于那种生气、焦虑、不安的时候，他是大脑是自动关闭的。所以说你在旁边怎么嚷，其实他根本就听不见。 这不想学奥数啊，这个不是他的一个长项，在他这个基因啊天赋的基因里边，这个就是一个短板。然后你越让他学他越难受，然后还可能形成一些家庭矛盾。但是刚才说到这个奥数的事儿啊，我补充一点，确实是，你看虽然说我已经不学奥数很多年了，但是在多少年之后我再去给我的某一个好朋友讲鸡兔同笼的故事，他依然什么鬼，这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看这个就是，那你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这些东西，在你后来你已经知道它的逻辑思维的顺序了，不是在倒推了，你依然会感激奥数教给你的那个倒推的方法，真的是生生的给你培养了一个思维的另外一个模式啊。这一点是我自己感触非常深的。那今天呢，我们跟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还有李爱玲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补习班要不要报，报什么样的补习班是适合你们家孩子的啊。这个确实还是有一些讲究在里边。那像我们大人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你的天赋是在哪方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状态。你给自己评估了一下以后发现，哦，真的，原来我现在不爱工作，不是我真的不喜欢工作这件事情，而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啊。给自己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那测完了这个之后，哎，两位老师一般会给我们的家长什么样的？ 会给一份报告。会给一份 报告， 非常非常详细的报告。在报告里边，我们拿到报告，我们还会帮你解读。解读完了之后会给家长指导。 哎，这就是解读那个体检报告。我们看数值，我们只知道我们在不在这个健康值里边，但是我们还应该多吃点什么呀，多补充点什么呀，其实是不太清楚的。 对， 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过，这其实报不报班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因人而异，报什么样的班。刚才呢，两位老师也给了大家建议，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去测一下孩子的天赋，然后我们拿到这份报告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内容会让他更愉悦，学得更快，啊，蹭蹭蹭的，在这个方面就可以超越其他的小朋友，我们的家长也会很开心。那说到这个家长报补习班的事儿啊，还有一个角色的问题，就是家长给孩子报完了以后，很多时候就是把孩子往那补习班一扔，去吧，学习就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我出钱你学习。真的说报完了补习班，不管说报的是什么样的补习班，我们的家长到底应该在里面除了给孩子买单以外，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可以扩大化或者是让它成基数几何增长这个补习班的效果的？ 这个首先呢，在报班之前，就是我们很少有家长带孩子去做这个基因测评，对吧？那么我们没有这个基因测评的情况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你喜欢不喜欢？那当然，我们家长会说，老师一问，沾学习的他都不喜欢，沾玩的他都喜欢。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孩子呢做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绝不能强迫孩子，因为如果是强迫让孩子去上的，肯定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都不用上，您就已经收到了这个最后的结果了。那么，当跟孩子商量之后，孩子愿意去上这个班了之后，那么我就说，家长有的时候对孩子啊，不能是只是最开始的布置任务和后面的这个批评和指责。其实没有一个孩子不爱学习，孩子不爱的是什么呢？是学习背后的那个指责。所以我们家长呢，当你给孩子报了课外班之后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按时的带孩子去。其实有的时候课外班还是培养孩子的一种良好的习惯，按时上课， 规律， 对，每次去按时上课，然后每次上完课之后呢，要让给孩子给大人就是具体的去描述一下，在这个你上的这个课外班的这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今天你学到了什么东西，然后给孩子适当的鼓励和指导， 这样的话呢，多多少少对孩子会有一些帮助。还有就是及时跟课外班的老师进行沟通，不是说你给他送到学校门口您就走了，然后都跟老师不见面。 就有些家长啊，他是觉得说我跟老师说什么呢啊，我也不知道跟老师啊，有我本来就很害羞， 这一定要问一问。 嗯，好，那就应该跟老师交流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交流一下孩子上课的表现情况。 哎呀，孩子压力好大 啊！孩子， 我作为孩子，我都觉得压力好大。我看到我妈妈跟老师在讲话，我都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跟老师沟通一下孩子在家的情况。 嗯， 我们其实对孩子的教育，有的时候家长老认为，其实就跟我们病人老埋怨医生。家长老埋怨老师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孩子，这个原来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老愿意跟家长和其他同事说，我说有的时候有的事啊是咱们扭转不了的，因为他流着他爸爸妈妈的血， 嗯， 这个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这是基因啊。所以说其实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中，家庭教育是最主要的一项。你给了孩子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嗯， 不是你把孩子推到课外班去了，好了，我们家长腾出时间玩手机了，我们腾出时间打游戏了。 嗯， 那如果这样的话，钱白花，时间白耽误。 多跟老师沟通， 多跟老师沟通，然后最主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的学习的环境和氛围。 嗯。 跟孩子多沟通，跟老师多沟通，了解孩子的心声。 哎，这个沟通的事儿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技巧的。因为有一些家长呢，他那个问话方式啊，就让孩子特别不想回答他。 家长有的家长吧，对孩子期许特别高。 嗯， 就是我就接触过有两类家长，就是适中的少。有一类家长呢，一张嘴他孩子就哪儿都不好。您说我们这孩子这儿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行，而且是当着孩子、当着外人、当着老师， 啊、 我就当时我就什么话都不说，我就给家长摆手，让他闭嘴，或者我把孩子支走， 嗯、 然后我就告诉家长，以后这种情况不允许再发生，不允许当着外人就这样的肆无忌惮的去批评孩子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 嗯、 大人老以为就是孩子。没脸皮 啊， 孩子不 懂 事儿、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就是我们大人眼里边认为再不好的、再坏的孩子，越是这样的孩子，越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 嗯， 其实他心里很在意，只不过他实在没办法了，装出一副不在意的神情罢了。 哎呀，这样说起来，我们的小朋友们也真的是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对，其实孩子现在心理压力很大。 嗯，今天呢，我们只能先聊到这儿了。 嗯、 其实关于这个补习班啊，家长应该怎么跟老师沟通，还有就是回去了以后，两位老师反复在强调的这个家庭教育，在补习班的后续，我们回来以后家长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跟孩子把他在学校里边学到的、补习班里学到的东西问出来啊？你知道他到底学没学到呢？这个是很有技巧的事儿。我们之后，因为我们周一板块都会不定时的在周一板块请到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孩子学习的那些事儿，我们把这个话题留着我们下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上午的10点，我依然在乐享生活等着你们，明天见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